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如果说你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身边有很多很多的那样的画面是值得去记录的。先来看看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圆圆、 Cherry、 Lancy 还有钱佩阳、特洛伊、于染、 Shawan 还有尚丹雷、范国际、小帅都来报道了。在接下来在公众平台上这份留言是来自荔枝，他就说在大概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他一个人开车回家的路上等红灯，然后就发现跟自己并排呢有一辆摩托车，男孩带着女孩，他们两个人的年纪可能大概有22、23岁左右。他在车里面就看到女孩子把脸贴到男孩子的背上，闭着眼睛微微的笑，是很安心的那种笑容，而这个表情呢也一直持续到了十字路口变成绿灯。当时荔枝这位朋友在车里面就想，可能最好的感情也应该就是这样子了吧，可惜到了会羡慕的年纪，却再也很难回去自己的曾经的青春时刻。点播梁静茹《情歌》。 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青春的伤忧白云飞走，曾勾玉还有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现在听广播的形式也是越来越多的，以前我们都是守在这个收音机前开始听广播，对吧？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是在车上或者是用手机直接来听呢。刚刚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也给我留言说他已经提前开启了休假模式，此刻在家里面正在用机顶盒来听我们的节目。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此刻在什么样的场所，因为一首歌我们共聚在这一个小时当中，通过点歌来分享情感和故事。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在今天周五的时候想要分享的心情和故事一并的都可以告诉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刚刚今天上午九点钟给我留言《水与火的缠绵》，想要点播汪峰的这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浸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弈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向朋友们挥手道别，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当我想你的时候， 的时候，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再一次听到汪峰，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突然对里面有一句歌词会想跟各位分享，也问问各位，至少有十首歌曾经给过我安慰，如果此刻给你一支笔，给你一张纸，让你写下你心中的十首歌曲，能够把这十首写满吗？现在手机上这种各方面的数据收集都非常的详细了，有没有想过去打开自己经常用手机听歌的软件去看一看，在听歌排行里面哪些歌是你听过的次数最多的。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分享你此刻关于十首歌的心情，关于你想点播的歌曲和送出的祝福。谢谢跟我说他此刻也是正在用耳机在上班的时刻来偷听节目，偷听歌曲背后别人的祝福和故事。风兰想要点播一首 Lemon 送给曾经的那个女孩子，祝她一切前程似锦。还有钱佩瑶想点播如果明日世界终结。而在此刻12:18:32，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 Lancy， 她说三个闺蜜在一起有6年的时间了，从一开始就聚少离多，今年9月我就要去国外了，但是我仍然相信距离不会冲淡我们之间的友谊。在此刻我想点播郁可唯的这一首时间煮雨，送给我的好朋友好闺蜜们，来自闺蜜，来自 Lancy 的一份音乐祝福。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

再来关注，有不少80后90后是看着动画片《长腿叔叔》长大的。近日中文版音乐剧《长腿叔叔》宣布将在北京巨空间剧场驻场演出26场，演出到7月29号，每场演出仅有2位音乐剧演员登台，连唱带演撑满2个小时。长腿叔叔原作是一部书信体小说，被搬上音乐剧舞台后，全剧只有乔若莎和长腿叔叔杰维斯两名演员。长腿叔叔分别由出演过《危险游戏》等音乐剧的施哲明与出演过《暗恋桃花源》的丁辉饰演，而乔若莎则由张慧芳、陈心妍、赵涵君担纲。另外一部阔别4年之后的音乐剧《妈妈咪呀》又回归了，中文版将于今年11月开启全新演技，在广州和北京两地进行为期2.5个月的首轮演出。《妈妈咪呀》中文版2011年首演以来，在全国走过了24个城市，巡演408场，超过60万观众，粉丝更是遍布大江南北，成为中国第一音乐剧品牌。这一季《妈妈咪呀》可谓看点十足，由陈松伶、温阳、秋玲组成的闺蜜三人组也在发布会现场正式亮相，可以说是升级的阵容。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天中午了，在今天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可以把你此刻按耐不住的心情一并的连同一首歌曲发送给我，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把这样的祝福和开心送达出去。那在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我们首先要送出的一份祝福也是一份惦念，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Javin， 他说不知道那个人在不在听节目，但是今天很想在节目当中来点播一首歌曲，来自张杰，他不懂，给一直一直喜欢的那个人。那个人马上就要领证结婚了，祝他和他的另一半夫妻携手幸福永远。张新阳，爱你。 他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懂你的心，他把回忆留给你，连同忧伤强加给你，对你说来 公平，他的谎言句句说得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不懂你的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他不懂 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在每周五的下半时段，有声来信，我们来听听来自远方的声音故事。今天第一封有声来信是来自牛肉汤男孩，听听他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歌。 你好，今天我想点一首杨坤的答案。我估计呢，说起这首歌的歌名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首歌叫做答案的。但是我觉得我要是说起一句话，估计大家都会恍然大悟。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忽然暴风雨。对，其实这首歌就是在抖音里火起来的。然后呢，这首歌我发现最近真的是特别火，然后我们同事有时候上班时候都会哼唱这首歌，所以呢想把这首点播这首歌嘛送给广大的网友和抖友们，就是爱看抖音的那些朋友们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的应景，符合北京的这个夏天。 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其实说的就是昨天下午大概六点钟左右的北京突然的那一场急促的雨天。 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歇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所以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有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这是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当然也有很多的翻唱版本在网上，唱的都是这种突然而至的暴雨心情。继续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第二封有声来信，来自田瑶瑶，她要给姐姐点播一首歌，是希望来自一份爱情祝福吧。 主持人你好，我今天想给我姐姐点播一首梁咏琪的《中意他》，因为姐姐不小心在我朋友圈看到我现在公司的同事是他初中喜欢的男生，他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巧也非常的小，而我知道我姐姐和这位同事两个人都是单身，希望他们能再续前缘。 半夜三星还在讲电话，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也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放飞一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你不化有我和他，微笑的我长长的白纱，哒哒滴哒，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哒滴哒，中意他，中意他，他的回家会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 借着这首歌，也借着田瑶瑶对于姐姐的祝福，希望最后能够生一个胖娃娃，好吧。继续来听到的是另外一位朋友叫做 Wire， 他要点给大学室友一首属于他们大学寝室的歌曲，也希望祝福自己的室友生日快乐。 你好主持人，我想给我的大学室友大华点一首歌，也是我们以前的社歌，花儿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他的本命年生日就快要到了，希望他顺顺利利。 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我们能不能分手？亲 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如果你也想参加在每周五节目下半时段的有声来信环节，你可以在公众平台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留下来你的名字 ID 都可以，然后留下你的手机号码，我们会有节目组的编辑来联系到您，通过一个采访和录制的过程，为你录下来专门属于你的一份特殊的声音来信，在节目当中连同你点播的歌曲一并的播放出来。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看一看在公众平台上有很多还没有来得及播放歌曲的朋友，就把留言先念一下吧。本色他说想给刘晓琳点一首他最爱的不再犹豫，曾经答应唱给他的歌，但是一直没有。不再犹豫，昨天我还在节目里面播放过，来自 Beyond。 下面这段留言是来自晋，他说中午好，烈日炎炎呢，依旧坚持着环湖漫步走，看着荡起双桨的孩子们，站在湖边做一下深呼吸，也能够短暂的忘记酷暑，忘记炎热的夏天。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听到那英的一首歌，看着这样碧绿的湖水，也希望通过音乐祝福广播前的每一位朋友周末快乐。这首歌非常的温情，用这样的歌曲来调配我们周五下午的心情，也用这样的歌来祝各位接下来两天周末快乐。来自那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在下周一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下周一见咯。 以为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